其實我哋係減少咗嘅喎，因為咧喺2019年嘅年底咯，人口咧就係752万，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減一減咧，就係發覺，咦點解會少咗46,500人嘅？咁原因係啲乜嘢咧？其實較早之前咧，阿羅志光局長啊喺佢嘅網誌入邊咧都有即係輕輕地去講到噶啦。其實多一個幾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個出生嘅人數啊，係比起即係前一年咧，其實係有一個急劇嘅下跌嘅。嗱，我哋今年嗰、那個應該講2020年啦，唔係今年2020年咧嘅出生人數咧就係43,100人。但死亡人數是幾多呢？就是49,800人。大家計一計就會知道，其實個死亡的人數是多於出生的人數。但除了是因為出生人數急跌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香港的居民那個的遷移的情況。香港居民淨移出的數字是什麼呢？那個淨移出就是說移入來的人數是少過移出去的人數。咁究竟係幾多呢？嗱，原來咧就係我哋嗰個淨移出嘅人數咧，就係有39,800人。咁當中咧有10,100人咧，就係單程證持有人嘅移入嚟香港。而香港嘅居民淨移出係幾多咧？就係49,900人，即係差唔多接近50,000嘅。咁所以喺呢兩組嘅數字嘅加減嘅影響之下咧，就令到香港嘅2000年底嘅人口咧係有一個下跌啦。嘅呢點咧都值得特別去留意嘅。譬如先講咧嗰個嘅出生嘅人數啊，即係少少集結咗咧過去由2014年開始咧嘅出生嘅數字同埋死亡數字啦。其實都睇到咧嗱，死亡數字咧，如果我由2014年開始計起咧，都相對比較穩定嘅。2014年嘅死亡數字就係44,800啦，咁然之後到2015年咧就係46,000，咁跟住其實連續幾年咧都大概是維持46,000個數，跟住到2018年咧，死亡人數就即係逐步去增加，咁啊，直到去2020年咧就增加到咧49,800人。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睇一睇個出生數字咧，個變化就相當之大啦。嗱，喺大概係2014年啦，出生嘅數字咧係62,300人。2015年咧就回跌少少，系59,000，接近60,000。咁然之后，其实去到2017年咧个数字咧就再进一步咧回跌到去56,000。然之后2018、2019咧个数出生嘅数字咧都系下跌嘅。2019咧就系52,000，咁到2020年啦就系43,100。咁呢啲嘅数字说明啲咩问题咧？點解會導致到香港人唔願意生育呢？有啲乜嘢嘅原因係經濟嘅考慮啊，定係咧居住環境嘅考慮，定係其他嘅考慮咧？好值得我哋思考嚇。1872-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意見同睇法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2月18日朝早8:30，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話。曾經接觸不同機構，正在物色商業合作夥伴。 嚟咗揾我哋嘅絕大部分都係有考慮同埋合作嘅空間，主要圍繞住咁係戶外活動啊、大自然啊、教育依幾個大嘅課題為主咯。坊間個反應其實我覺得都幾支持嘅，咁多夥伴嚟查詢，其實俾到信心我成件事係可以 work 嘅。 10:00，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同全國政協委員乘坐專車到深圳接種疫苗。政協常委何柱國認為，香港政府應爭取引入國藥疫苗。 全世界都搶緊啊嘛，唔好執輸啊！ 又話市民無需擔心風險問題。 風險啊，咁多人都打過兩次仲驚，唔打咪仲驚。 11:00，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認可科興控股嘅克爾來福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喺香港作緊急使用。下午2:30，政府宣布下星期二起接受市民网上预约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会优先为5个组别人员安排接种。 第一是医疗机构人员同埋参与抗疫的工作人员。第二是6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陪同7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疫苗的人士， 亦都可以咧係獲得接種，最多咧係兩個人。第三咧係安老院舍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嘅院友同埋員工。第四係維持必要公共服務嘅人員。第五個組別係跨境運輸、口岸、港口工作人員。 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本地個案，當中3宗感染源頭暫時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有咩原因咧构成大家会愿意生 BB 定系唔生 BB 咧？有啲乜嘢嘅最大考虑因素咧？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嘅执行总监林慧祥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系你好，听唔听到清唔清楚？ 非常清楚。首先想请教一下啦，我相信咧，即系大家都睇咗咧最新嘅嗰个嘅出生嘅数字啦。咁家计会就即系都几齐咧，以往嘅数据啊，你睇到哇，今旧年嘅数字突然之间跌到去43100，你哋会点样分析呢？ 其实家计会我哋不嬲都会做一个即系家庭计划嘅一个调查。其實個調查都好歷史悠久，我哋由1967年已經開始，咁大概其實我哋五年會做一次啦。咁我其實可以都提供一啲數據，即係可能俾聽眾都即係同聽眾分享一下。我哋最新近一次就2017年嘅，咁其實我哋個調查啦，都會睇翻即係香港人佢哋對於家庭計劃方面嘅一啲譬如諗法啦，譬如一啲子女數目、佢哋生育嘅意願啊、婚姻啊等等。咁其實喺2017年嗰個數字，我哋睇到呢，其實喺政府嗰個數目，我哋都睇到生育率係低咗嘅。咁我哋同我哋調查到個即係數據都吻合嘅。咁我哋見呢，平均即係真係實際生咗 BB， 平均實際子女數目呢，其實過去幾年都一路跌㗎啦。由其實七幾年一路到2017年都一路跌，去到2017年平均家庭個即係子女數目係1.2几啦，1.3左右啦。咁但係其另外有一個特別嘅數字，我都想分享一下，因為我哋咧都會問一啲受訪者，就係其實你覺得最理想嘅子女數目係幾多咧？咁而我哋嗰個調查發覺，其實由2002年啦到2017年。呢幾次嘅調查其實又冇乜分別嘅喎，大致上似乎市民覺得，咦最理想平均數咧，大概就1.6，咁變咗其實睇到中間咧就會有一個差別啦。即係我覺得理想平均係1.6，點解佢哋會生少咗咧？咁可能就反映到佢哋即係少咗個意願，咁只不過個生育意願少咗嘅原因喺邊咧？咁樣， 咁個原因咧，你哋發覺係咩因素咧？ 我哋其實都喺個問卷度都會問一問佢哋啦。咁我諗即係都可以分唔同嘅原因喺度嘅。第一就係、可能喺你訪問佢嘅時候，佢即係個生育計劃未完成啦。咁亦都有部分嘅即係夫婦可能佢喺生育方面佢遇到困難啦，又有啲障礙佢即係生育唔到啦。咁但係你話有一部分可能佢遲婚，佢遲婚嘅話咧，咁其實佢結婚之後佢適合生育嗰個年期會縮短咗啦，咁都可能形成佢生育會困難啦。咁至於剩翻嘅部分啊，就係佢唔係有困難喎，只不過佢唔想生。咁點解唔想呢？我哋都問過一啲受訪者，比較即係常即係答我哋嘅咧，就係例如佢覺得嘅養育即係小朋友咧個經濟負擔比較大。養育小朋友佢覺得壓力好大，又或者咧常見嘅就係佢話工作太忙啦。甚至是居住環境擠迫，我想這些其實是一些很實際的原因，令到他們即減少了生育的意願。 其實如果先講頭那兩個原因，一個就是講經濟負擔，一個就是講壓力很大。壓力很大那裡究竟是講社會的壓力很大，他自己覺得個生活壓力很大，他自己覺得養兒育女會造成的壓力是很大，還是怎樣呢？ 咁主要喺個問題嗰度就係只係個即係養兒育女嘅壓力啦。如果你話啊，係咪個社會即係壓力好大咧？其實我哋都有分別一個問題，就問啊，係咪即係社會環境令到你覺得唔適合即係養育小朋友咧？咁其實呢個問題我哋過往都有問過嘅。咁如果話睇2012同2017，就唔特別覺得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咯。 嗯，其实呢你刚才所讲的那个就主要是讲緊你哋即係隔几年就定期做一次嘅一个调查啦。咁但係我刚才即係有引述呢就係、是、最新嘅2020年嘅出生数字。如果我哋对比起上一年呢的而且确喎差唔多足足少咗成9000几个嘅 BB， 因为2019年就係52900嘛，咁2020年就係43100嘛，其实个跌幅呢如果我对比起过去嗰几年嚟讲呢都算係相当之大喎。咁你哋又点样去睇呢一组嘅数字呢？ 我哋個研究因為始終都係2017啦，咁可能就唔係話真係一個即係最新最反映得到市民嘅諗法。不過當時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數字可以再分享嘅，譬如當時2017我哋都問其實有幾多人你仲想生小朋友或者你會再生嘅呢，其實對比2012都是少了的了。2012大概有 20% 他會想再生的。到2017呢個數字大概 15% 左右。另外有一群呢就是他未決定，他不知道生好還是不生好，我未想得到。2012呢大概是 10%， 去到2017呢是 14.多%。咁其實嗰幾個 percent 會唔會就喺呢幾年之間，其實佢最終都決定唔生啦？咁呢啲加加埋埋，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即係呢個我自己純粹一個估計啦。 嗯，我想問啊，即係除咗係因為即係身體嘅因素令到佢哋即係生唔到啦，又或者係遲婚令到佢哋個生育計劃咧係要再推遲啊等等之外啦，譬如其他即係特別係工作太忙啊，或者係嗰個居住環境啊呢啲嘅考慮咧。其实有没有办法真的透过现有的政策去帮到的 呢？我想有分几方面，你说提到身体的方面，其实譬如好像家计会我们都会有一些服务，希望市民他可以早一点去计划，我们不是说叫你要生还是要不生，但是可以早啲去計劃呢，其實我諗佢哋嘅選擇係會多啲嘅。至於你話頭先問到喺經濟上嗰啲，我諗譬如如果政府可以喺政策上，譬如房屋啊、教育啊或者醫療方面，佢係有一啲即係經濟嘅資助，咁可能嗰、那個意願會大啲啦。另外就係我諗好實際嘅啦，就係、是、好多時香港譬如無論太太好、丈夫好，都要翻工嘅。咁我生一個小朋友，咁邊個照顧呢？咁我諗係一個即係家庭友善嘅工作環境啊，一啲措施咧係好實際，可以減輕到嗰一啲夫婦佢哋對於生兒育女嗰個即係擔心啊，佢哋感覺上嘅障礙，希望可以少啲。例如譬如好似彈性上班啊，甚至係一啲譬如託兒服務啊、幼兒教育嗰啲，我覺得係一啲佢哋諗得到而會令佢哋卻步嘅一啲即係難題啦。咁另外即係其實香港嘅市民都，除了話生之外咧，佢哋會諗得長遠啲嘅，就係譬如教育啦。除了話我有冇錢喺經濟上邊會希望有一啲資助之外咧，我相信即係嗰個靠現時教育嘅質素，佢哋都會即係有一啲期望。如果佢個教育質素覺得係好嘅，可能佢生育嘅意願咧亦都會高啲。 但係咧，譬如你頭先所講嘅嗰即係幾招啦，包括咗係一個家庭友善嘅工作環境啦，增加嬰幼兒嘅照顧服務啦，係喺個經濟上，譬如即係房屋啊等等，睇下可唔可以幫幫到啦。咁同埋咧喺個幼稚喺個教育嗰方面，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喺即係以往咧，政府所做嘅關於人口政策嘅規劃咧，呢啲板斧咧其實係全部提咗出嚟嘅。加強幼兒照顧服務咧，其實我哋基本上即係喺好幾年嘅施政報告或者係財政預算案咧，都會見到有一啲咁樣嘅加強個託兒等等嘅名額嘅。咁另外就係話推家庭友善政策咧，咁就更加即係都呼籲咗好多年啦。咁另外就係話譬如喺教育嗰方面，方面咧，政府亦都会系话，即系喂，已经落实咗咧呢个15年免费教育，即系幼稚园都可以即系免费，减轻咗大家负担。似乎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其实咧，我哋讲紧人口数字嘅变化啦，唔单止系讲紧咧，就系究竟大家即系生唔生嘅问题，同埋究竟有啲乜嘢嘅措施去配套嘅问题，亦都涉及到咧我哋未来嘅社会嘅种种嘅服务啦，教育服务啦嘅规划噶。嗱，今年咧嗰、那个应该系旧年啊，唔好意思，成日讲错咗，就系2020年嘅出生数字咧，比起过往即系由2014年数落嚟讲咧，其实都要低啦。咁亦都系即系话咧，当六年之后，即系2016年嘅时候咧，小一入学嘅数字咧又会系特别低噶啦。咁跟住再六年之后，到中一嘅时候咧，那个入学数字咧又会系低噶啦。咁呢个就系涉及到学位嘅规划啦。咁另外就系譬如喺一啲嘅即系唔同嘅针对即系青少年嘅服务嗰度咧，亦都会嘅需求亦都会有啲嘅变化啦。除此之外咧，可能亦都要谂一个问题，就系如果嗰个出生数字嗱，你话如果特别有一年系细啲嘅，咁就即系下年追翻嘅，咁就都叫做平翻啦。但系如果持续咁样下跌，对于我哋未来成个社会嘅人口结构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譬如就系当呢班嘅人士佢大咗，会成为香港嘅劳动力。但系如果我哋出生数字系持续下降嘅时候，香港嘅劳动力由何处去补充咧？系唔系我哋系？只是即係好似阿羅志光局長咁講，我哋唔係淨係睇某一個地區嘅勞動力嘅問題，可能譬如我哋要睇埋大灣區嘅整體嘅人口數字啦。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劉小姐你好，劉小姐 你好啊， 你好係。 是咁呢，我呢今年已經54歲啦，咁呢我係不婚主義者，咁呢我 不生定係不婚啊？不生。 不分 不生，点解？系 因为我觉得好自由，好舒服。咁、但系我会拍拖咯，但系就唔系一齐生活咯，即系唔会一齐生活，一人一间屋咯。咁我好好彩啦，喺胡鸿玉平机会挥到一人公屋嘅时候，我系。第一日已经去申请，咁我已经住咗一人单位17年，我有我自己屋。咁我有我自己屋之后呢，我就做 freelance 嘅工作。 是 我唔去做写字楼、我做 freelance， 我做我喜欢做嘅嘢、我去独在培训、因为独在培训有钱㗎嘛。 是 咁我就学不同嘅嘢，我就做 freelance。我到我30几岁嘅时候，我想要有我自己嘅小朋友嘅时候，我去做补习。我补3岁，2个7岁，1个12岁。 咁补习同你有自己嘅小朋友系两回事嚟嘅噃。 教完4个之后，我呢生都唔要生 B B。 因为觉得教小朋友太过费力， 太辛苦啦。我做咗2年啊。 是 之后呢我就做乜嘢呢，我就做麦当劳清洁。我好开心啊呢份工作。我以前呢是 serve expatriate 嘅。 明白，即系其实呢个咧系你一个即系自己对于生活嘅追求啦吓。咁当然，多谢你啊，刘小姐。即系当然，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人生规划嘅。咁但系头先啊，刘小姐，我留意到一点咧都特别嘅，佢就话即系自从做过即系补习老师教过小朋友之后咧，佢就觉得啊，实在都吓凑小朋友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咁所以佢就决定唔生育啦。嗱，我唔知呢一个咧，亦都会唔会系其他人？嘅一啲嘅考虑嘅因素啦，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香港教育大学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周基利嘅。周基利教授你好， 诶你好你好。 系嗱，而家咧我哋只系睇到即系一年嘅出生嘅数字咧，系特别有一个比较大幅嘅下跌啦吓。咁当然即系其实跟住落嚟个数据系点，我哋未知啦。咁但系你觉得即系2020年嘅呢个数字带嚟嘅启示会系啲乜咧？ 我谂即系可能系一个契机，重新考虑翻我哋嘅人口政策，需唔需要再有即系再要审视一下咯？即系我哋点样可以 即係因為2015年嗰陣時做過一個人口政策嘅review 咁樣，同埋有提出咗一啲策略啦。咁過咗成五年之後都仲未有咩重新審視啊，或者睇下有冇其他嘢可以做啊。咁可能依個係一個時間可以再做一樣嘢咯。 嗯，讲到即係人口政策啦，咁嗰陣時嘅报告都提出咗一啲即係不同嘅点啦，譬如就係家庭友善嘅工作环境啦，譬如係增加呢个托儿服务啊等等咁样啦。咁但係呢，究竟政府係咪应该鼓励生育呢？我睇到前几日啊，罗志光局长呢，佢又即係之前喺个网址呢，佢又有一个咁嘅观点㗎喎。佢话可以放远眼光睇睇呢，就係关于人口嘅大图话，佢就举出呢，而家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呢有大概7000万，唔少估计未来十年呢人口就会增加到去9000万噶咯，咁跟住随住全球人口嘅增加咧，亦都对于全球嘅资源会有一个大挑战啦。咁所以佢就话，个别国家或地区系咪仲要力争系提升本土嘅生育率咧，系值得我哋思考嘅问题。嗱，你又点睇呢一个观点咧？ 咁我谂，如果系你从一个咁大嘅一个区域嚟睇嘅话咧，咁可能香港占嘅比例真系好少啦，即系10分1都唔到。咁到时可能，如果你系咁，即系咁，如果系咁，即系你可以话香港亦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咁你咁。就唔需要講人口政策啦，因為如果你將香港擺入去中國裏面，咁即係連即係5%1%都可能未到，咁就唔需要講樣嘢啦，係嘛？咁所以我諗你睇下你自己嗰、那個設施，即係擺自己嘅位置喺邊度咯，同埋你需唔需要考慮翻自身嗰個人口嘅問題咯？ 但你認為呢，因為你一路以嚟都有即係睇香港嘅人口政策嘅研究啦，咁同埋亦都有考慮即係香港嘅移民嘅問題啦。咁放諸於香港，其實我哋自己需唔需要再做一啲鼓勵生育嘅政策呢？既然大灣區嘅人口有咁多啦，你嘅睇法？ 我諗你要諗一諗，究竟譬如話香港由香港出世到接受教育都是香港发生的人，即是出现的人，同埋其他就算是大湾区里面其他的人口那个即是背景啊或者成长的环境都可能好不同啦。咁如果是这样看的话，究竟我们如果你说要是从翻我哋呢个城市嘅人口嘅发展嚟讲，咁我哋都要需要自己谂下噶嘛。即系同其他成个区域睇又系一个层面啦，同自身我哋呢个城市里边去睇，亦都系一个，即系我谂两样嘢又唔系话点讲啊？有排他性嘅，即系唔系净系做一样嘢就其他样嘢就可以唔做啊，咁样样。 即系其实唔系话非此即彼，而系睇下点样两者咧都得以兼顾。咁不如我哋考虑一下咧整体嗰个嘅人口数字啊。睇翻就系啱啱统计处去公布2020年底嘅人口下跌咧，除咗头先讲咧系因为出生嘅人数系特别低之外咧，另外一样咧亦都是因為那個遷移的人口的問題。他2020年呢，他的即是單程證持有人移居來香港呢就10100人，但是呢移走了去出面地方的香港居民呢就49900人。那你又怎麼分析這個情況呢？根據統計處的即是政府的發言人所說，就是說這個的遷移的大幅下降咧，其實係同疫症係有關嘅。咁 包括咧就係話一啲可能疫情之前已經嚟香港離開香港嘅居民，可能繼續就留喺外地啦。咁同埋亦都因為疫情咧而影響咗，包括係單程證持有人啊、外籍家庭用工啊，同埋各種計劃嚟香港工作或者讀書嘅人士，所以導致到嗰個遷移嘅數字咧有一個咁樣嘅轉變。你自己又點睇呢個咁樣嘅分析呢？ 我諗都合理嘅，即係因為譬如你因為疫情嘅關係，你連搭飛機都好大問題啦，咁所以嗰個影響係會係有嘅。咁但係就係我諗跟住落嚟要諗嘅就係將來究竟即係冇咗疫情之後咁。是不是需要看看究竟那个移民对那个人口的影响会是怎样？ 咁其实如果我睇返呢即係一啲嘅数字呢，咁的而且確其实即係舊年嘅年底呢，我哋嗰个流动嘅居民嘅人数呢係比起之前係少啲嘅。咁但係如果讲返嗰个鼓励生育嘅一啲嘅政策啦，过去呢其实政府或者係相关嘅研究都做咗好多㗎啦，譬如无论係家庭友善嘅工作环境啦，加强婴幼儿嘅托儿啦、教育嘅改善啦等等咧，其实都提晒出嚟噶啦。我哋仲有啲咩新板斧咧？ 我谂提咗出嚟就唔系代表做咗咯。 系， 即系我谂，如果你试下问下，即系嗰个幼儿嗰个服务系咪仲系好丰好多啊，好足够啊？咁你就知道究竟做得夠唔夠啦。咁譬如又話係即係你家庭友善措施咁講，就係講咗好多啊。咁但係正如好似即係最低工資咁，即係佢而家都係用一個鼓勵嘅形式去鼓勵多啲僱主去實施家庭友善措施咋嘛，即係每年俾啲獎勵啊咁樣。咁但係可能嗰个成效呢都系唔系全面嘅。咁即系好似最低工资，除非你真系立法去做呢样嘢，咁先至嗰个效果先至会显著囉。咁所以即系讲系讲咗好多啊，咁但系实际做咗几多呢，就即系亦都冇去一啲评估啦。即系譬如即系究竟你而家打随便打个电话去一啲幼儿所，究竟要等几耐先至有位呢？是嘛？即系咪真系我旧时咧试过咧系要等半年至一年嘅。即系咁嘅时候，你点会即系有信心即系你自己出世嘅 B B 会得到呢方面嘅服务咧？咁 系我听过一啲咧，如果讲婴幼儿照顾嘅服务咧，有啲人屋企唔请外佣噶嘛，有啲人话一生 B B 咧就要即刻去排呢啲婴幼儿嘅照顾嘅托位，如果咪就 系啊系啊，所以你谂下，即系讲就系讲好多咁，但系其实实际做咗几多，同埋系咪真系足够？系咪个服务质素系好？你系比较起真系连非即系请外佣都唔及嘅，咁你先至会可以令人觉得嗰、那个环境系即系家庭友善噶嘛？ 最后我想问啦，北欧地区嘅亲戚噶，其实香港你觉得即系值唔值得去谂咧？ 我谂每一样嘢都可以谂，但系咧就其实过去嘅经验咧就系话俾我哋听，即系嗰个即系唔可以有太大嘅期望咯。即系佢会改善一啲嘅，但系咧就嗰、那个程度咧未必系我哋心目中可以期望得到嗰个程度。咁譬如话恢复翻以前咁样，咁就好难。反而就我想就是防止繼續惡化或者增加少少，咁就是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期望咯。 明白，好多謝曬你，周基利教授，是教育大學社會政策講座教授。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iu again. 在香港成日最近呢几年的新闻里面呢，我哋都成日听到一个字呢，就叫做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咁我哋讲别有用心英文可以点样讲呢？有听众就问萧叔叔。别有用心呢，原本正確嗰个解释呢，应该就係呢，一个人做一啲嘢，嗰个目的唔係好似佢本身人哋望落去觉得佢係做嘢嗰个目的咁样做，而係有一啲暗藏住，有一啲hidden 嘅，有时係一啲係可能係一啲邪恶嘅或者好自私嘅目的而去做嘅。咁我哋英文我哋可以话呢啲人係有叫有 ulterior motives， ulterior motives。有 S 冇 S 就自己決定啦 ，OK。Ulterior 係 ulterior，ok，ulterior， 咁就係 ulterior 一啲另外嘅 ，ok。Motive 就係 motive，ulterior motives。咁我哋可以點樣用呢個字咧？你可以話佢做一件事 with ulterior motives 可以，我亦都可以話咧，he must have an ulterior motive。咁亦都得，佢一定咧系有啲暗地里不可告人嘅原因，所以先做呢件事嘅，咁样，咁亦都可以。咁我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跟我们谈谈。施丽珊你好。 是大家好。 首先我想问一问，就是政府发言人有一个分析，就是为什么迁移入来的单程证的人士都会大幅下降呢？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出疫症而引致到的出行的限制。你们所看到的状态是怎样呢？ 一定是一好大影响的，因为我哋见到就佢有啲就话佢单程证有一排佢就好似停办咗嘅年头嗰阵时。 嗯。 咁跟住之后佢批出之后呢，啲人都返唔到去攞。即係因为佢批通常夫妻团聚或者父母子女嗰啲，佢都要香港嗰个家人返去同佢签。 嗯， 咁同佢签咗佢先至可以批佢过嚟香港嘅。咁因为嗰、那个即係14日隔离嗰个香港啊同埋内地嗰个政策呢，咁令到佢哋返唔到去呀。因为佢要佢返去呢，佢要请假。 嗯。 咁一请佢几个星期，跟住呢又成家要返去呢，又萬几蚊嗰个隔离费。咁好多如果係基层嗰啲人负担唔到嘅。另外一啲就我所知，就係佢又就算佢有啲攞住揸住喺手已经批咗喺手嗰啲呢，佢都出唔到境啊，因為好多係要羅湖出境。咁、我所知道七月嘅時候都即係都唔可以喺羅湖出境。咁最後咩？好似呢排先至話要特別有個指令落到去深圳灣，又有呢個名單，佢先至可以喺深圳灣過境咯。 嗯， 咁所以呢啲原因都會應該令到單程證今年極度少人嘅原因咯。 嗱、但係我哋如果睇翻咧，即係連續幾年嘅數字啦，嗱，2015年嘅單程證來港嘅人士嘅數字咧，都係38,000嘅。咁2016年咧就彈高咗啦，去到57,000。咁但係跟住2017、2018、2019咧都係持續下跌咧，去到2019咧就係39,000嘅。嗱，你又點樣分析呢幾年嘅數字咧？由57,000嘅2016年彈到去2019年嘅39,000。 其實呢幾年嗰個中港婚姻都係少咗嘅。 係， 如果你睇翻個趨勢。咁第二呢就係嗰個男女比例呢都係唔同咗嘅。以往呢就多啲係男士返去嘛。依家女士已經去到成近30%添，以前係可能幾個%女士嘅啫。咁我哋又發覺有個現象，就係無論邊個階層嘅女士呢就多啲呢，如果你係女士係香港嘅呢，咁落男士內地呢，佢就嫁雞隨雞就多啲就會喺返去內地嘅。咁同埋我哋都有啲香港嘅婦女話俾我哋聽，佢老公唔肯嚟香港。咁呢個都係有出現嘅問題囉。咁當然另一個就係、我相信內地佢嗰個發展即係越嚟越，即係一個經濟呀各樣嘅情況都會發展得好完善嘅時候呢，咁好多人就會考慮究竟佢係咪要嚟香港呀、 咁有啲夫婦佢都有拉鋸嘅，即係有個人想嚟想喺香港唔想翻去，有一個人想喺內地唔想翻去，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要搞好耐先至大家決定咗究竟喺香港定內地咯。 嗯，或者会不会变成了就是他们宁愿两地分隔呢，而不是即是一方迁移去另一方这样呢？ 他们最后都是，其实都有些人都是最后都是要决定的啦，因为你不可能成世人都分隔的嘛。 是。 所以有些就算他分隔一段时间之后，他都是最后要选择究竟边个去边度咯。 明白了。 是啊，或者有些人他初初选择了去了那里，但是后来又后悔又分开了，有边个你有些苦女也回了去的。咁跟住佢發覺啊，其實細路仔喺嗰度讀書都仲唔係好完善嘅，咁佢就帶翻細路仔翻嚟，咁啊大家分開咗。咁究竟嗰段婚姻點樣解決就亦都未知啦，係啦。咁亦都有咁嘅情況嘅，係啊。 明白，好啊，喂，施麗珊，暫時同你傾到呢度，有機會再傾過，唔該曬嚇。施麗珊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水咧，而家开始车多，车龙排到油站对开。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是福民路、亲民街同埋普通道等等的交通，而家都是比较繁忙的。至於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東區走廊段有道路工程，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介乎興發街至到和富中心一段，現在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兵安落斜去西貢，三號幹線七號碼頭去荃灣，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同埋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港金报1648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81美元，卖出1783.28美元。港汇指数100.6，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中环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封路重开，咁仲有少少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接近花园道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近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反方向去观塘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一段比较多车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的交通安排就是油麻地金粟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的快线和介乎渡船街至广东道的慢线封闭了，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去炮台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日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宗教或者灵修上面经常会提一样嘢，就叫物。物唔系话系秘密，我唔话俾你听，而系因为秘密我话唔到俾你听。 道可道，道可道，非常道 系啦， 明可明，非常明。 我话唔到俾你听，你要自己去体会。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面，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評論員黃偉豪。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晚嘅评论员系黄伟豪啊，你好。 喂，你好啊，大家好啊。 嗱，头先咧，我即系见到阿黄伟豪咧，第一件事咧，我就问。你今日有冇出去食饭啊？咁我黄浩答我冇啊，今日直接嚟我哋度。 今日比较忙啊，有啲可惜啊。 系啦，嗱，点解我会问呢个问题呢？其实就系想睇睇即系大家嘅亲身观察，因为今日呢有啲嘅处所啦，咁佢就放宽佢嘅一啲嘅即系人数嘅规限啦。咁当然咧就系有条件啦。个最重要嘅一个条件咧就系、是、譬如以食肆而论，如果你系要堂食去到夜晚十点钟，又或者你系要四人一台咧，咁你一系咧就系 do 嗰个安心出行，一系咧你就要记低咧你嘅即系个人嘅联络方法，咁然之后先至可以进入嗰一间嘅餐厅啊、酒楼啊等等嘅。咁所以头先我就问阿黄伟豪有冇啲咁嘅观察咯。嗱，我自己嘅即系少少观察咧，就系、是、有啲店铺佢又出边咧写明就系、是、我哋维持两人一台。你明啦，咁樣咁我真係一句就講曬，咁即係話咧，佢入到去咧，佢就淨係照舊係量你體温同埋兩人一台啫，就唔會再做其他嘢啦。但係咧，我亦都即係聽到有一啲嘅茶餐廳嘅老闆咧，即係佢同我講就話冇啊，咁咪 do 咯。咁但係佢入去咁佢寫低嗰個名同埋嗰個電話嘅時候，你寫嘅啫嘛，我冇辦法核實嘅喎、即係都有一啲咁樣嘅回應啊。 嗱，雖然我就冇親自去餐廳觀察，我都有問啲同事嘅。咁譬如喺大學嗰度咧，咁都係好似頭先阿陳燕平所講咧，就有啲即係啲 canteen 咧都係維持翻原本嘅做法。咁啊，所以就唔使 do， 亦都唔使話寫低個人資料嘅。咁所以咧，我諗各施各法啦。我諗其中最大問題就話始終仍然有好多市民都係對於呢個安心出行嘅即係 apps 咧都有啲嘅即係保留啦。咁你見嗰、那個下載嘅數字都係大概100万到，咁你全香港700万人，咁即係其實仲有好多人未下載啦。咁所以我諗點樣克服呢個市民嘅信心問題，將會係即係政府要面對嘅一個難題咯。 咁當然啦，即係自從大概應該係。 新年之前啊，即係政府宣布咗係有條件放寬一啲嘅處所咧，佢嘅即係營業規限或者係復業之後咧，其實下載安心出行呢一個 Apps 嘅人數咧係大幅增加嘅。咁不過咧，我哋今日都留意到啦，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咧，佢嘅執行方法咧，即係點樣去處理呢啲有條件復業嘅執行方法咧，都有啲不同嘅噃。嗱，譬如就係、是、有一啲嘅酒樓。就揾個人咧，專登喺出邊咁啊，提醒啲顧客咧入去嘅時候，你就一係又 do 個 apps， 咁又或者咧見佢冇 do 嗰個嘅應用程式咧，就捉住佢，喂先生，即係你要寫低名啊！咁但係都會有啲即係叫做漏網之魚嘅，咁啊行咗入去，然之後就叫翻佢轉頭咯。亦都有一啲嘅餐廳嘅做法咧，就係、是、入咗去之後咧，嗰、那個安心出行碼咧就貼咗喺佢台面，咁啊等佢哋入到去之後咧，先至去do， 咁就防止咧喺門口。嗰度排咗好多人啦，咁亦都係即係有一啲嘅人士咧，就佢唔係好識得點樣用嗰個嘅應用程式啊，咁所以有部分嘅食肆咧，即係我睇到嘅情況咧，好似有少少倒瀉羅蟹咁樣，係啦。 嗱，我聽翻嚟又真係好似頭先所講，好各施各法啦。咁有啲就因為保障私隱，唔單止係即係未必要 do 啦。咁你嗰啲自己嗰啲私人資料都係揾張紙寫低，跟住擠落個箱度，咁即係冇人睇嘅嚇。即係成個過程咧都唔經人手嘅，即係你自己寫低啲嘢擠落去，咁大家信大家啦。咁我亦都聽過有啲人咧。即係可能特別年長嗰啲公公婆婆可能唔係咁識填嘢啦嚇，即係你篤又有難度，填又有啲難度，咁所以有時候喺門口嗰度可能有個阿姐咁啊幫你抄咗啲資料咁樣啦。咁、所以我諗今日第一日其實即係如果能夠運作暢順，都已經係算係好好噶啦嚇。 其實唔單止食肆啦，譬如今日咧戲院啦，亦都可以復業啦。咁見到即係海洋公園亦都又再開翻啦。咁啊美容業有啲咧一早就話哇預約都滿曬啦。咁健身業界健身中心咧，亦都係可以有條件地復開嘅。咁究竟各個呢啲處所佢哋復開嘅情況係點咧？首日啦，就係規限住你一係就用呢個安心出行記錄你嘅即係進入過嗰個處所。另外咧，一係你就手寫低個資料，個執行情況又係點樣咧？你自己觀察到個情況又係點咧？都可以打嚟18721咧，同我哋傾傾噶。咁另外仲有啲人都仲可能喺度問緊。喂，咁我嗰啲買外賣，我使唔使要記得資料，又或者都要安心出行呢？似乎呢都仲係有啲人對於整體嗰個政策係點樣做呢唔係太清晰嘅。18721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咁不如呢黃偉雄，我哋揾一個嘅食肆嘅負責人啦，同我哋傾傾啊。咁係佐敦一間酒家嘅部長嚟嘅烏先生，烏先生你好。 系 你好啊， 系 胡先生， 系啊，你好 ，吓，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哋今日点情况啊？ 嗱，我哋今日嘅情况咧，因为我哋都唔系太多客人啊，今日就因为都坐到七八成嘅啫， 系 咁就 即系冇话立即多咗人啊？ 冇啊，我哋都七八成，因为好多唔知道我哋今日开咗门前桥啊嘛，同埋我哋上咗楼噶嘛，喺七楼噶嘛。 哦，明白吓，系。 咁我哋做法咧就系而家我哋做咗好多张，一张张好似 A4 纸咁大张嗰啲安心出行。咁有客嚟，我哋咧捉佢台面嗰度，睇佢自己端。同埋咧，我哋做咗个表啊，即系搵佢做咗个表，就照住自己登记个名，同埋写个电话咯。因为好多咧，嗱，我哋今日做嗰度。嗰、那個咧，以我哋今日做咧，有成七八十個係客啊，係冇做嗰個安心出行嘅， 係 要填嗰個名同埋電話，填名填電話，都即係我都諗唔到有咁多係冇做嗰個安心出行，同埋佢有好多咧， 係 未做未安啊，唔識嗰個安嗰個安心出行啊， 係唔識點樣下載， 係啦，咁我哋嚟到啲夥計好多都教佢嘅。要放棄教佢去做嗰個安心出行啊！ 哦，即係你事先都要做咗啲培訓功夫先啦。 係啊，咁我哋一早啲夥計我哋教曬佢噶啦。 係嚇，咁我想問你哋今日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得搭台啊？四人一台多定係二人一台多啊？ 我哋四人都好多，即係差唔多五咁上下啦。 咁你觀察到啲食客對於可以恢復翻四人一台係咪非常之高興咧？ 有好多，因為我哋係做咗幾十年嘅店鋪，有好多客咧， 就等咗好耐㗎啦。佢話我都冇得食，等咗好耐好耐。有一台客直情兩個幾月佢冇出去直播，係要等翻我哋出嚟。一聽見我哋就好開心，第一時間要上嚟啦。 嗯，系啊，你头先都话啦，即系有成七八十人咧都冇下载嗰、那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咁就要系即场你哋再帮佢搞啊，定系点样啊？ 我哋等佢坐落先嘅，我哋俾个表佢，即系我哋有嗰个份表话俾佢填，自己填落去咯。因为你系其实写名，我哋都唔知你写咩名，我都同佢讲，我都唔知你写咩名，其实啱与唔啱都系你自己讲嘅啫嘛，系咪啊？ 嗯， 我冇权问你攞身份证睇噶嘛，就算你话俾我听，或者你自己写。更加唔知道你寫咩名啦，同埋你嘅電話號碼更加唔知啦，都啱與唔啱，一二三四五六七或者四五六七八都唔知點。 嗯， 冇從稽考啊，冇得稽考嗰個係咪啊？ 係， 我哋冇得去 check 佢噶嘛，係咪啊？咁、我哋俾佢填，我哋都係佢自己填嘅啫，全部係佢自己個人填嘅。 阿烏先生，我想問一下你頭先話冇下載到嗰個安心出行嘅客咧，就大概七八十人，佔咗你哋嘅客嘅大概幾多成到啊？ 都有成四成嘅，四成几嘅。 哦，年纪咧，有冇话特别系，譬如某个年龄阶层就特别冇下载啊？ 佢其实年青人佢有啲系抗拒下载嘅，有啲。咁佢一开门就有嚟一上嚟咗几台咧，佢都好后生嘅。咁我谂佢系抗拒嗰个安心出行嘅下载，又话私隐又话剩，佢宁愿填表。咁佢第一时间成我想填写低个记录啊，咁我算数啦咁样。 嗯，明白。咁你哋嗰、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就喺门口嗰度嘟咗先至入去啦。 唔系㗎，我哋可以坐落先至嘟都得㗎，因为我哋有个员工带佢。因为你若然咁样好乱嘅。 明白，即系坐咗入去先至嘟呢个安心出行，或者系填表。 冇错，我哋连门口有连嘅，我哋门口有连，因为我哋有两个入口嘅，因为有两边入口嘅，几边入口嘅。 喂，咁 唔系单一边入口嘅。 明白。诶、哎，咁阿潘先生啊，咁样安排咧？点样确保真系每个入去嘅人都有一系嘟一系就填表啊？ 我哋唔系，我哋有个伙计跟住佢噶嘛，叫佢坐落张台，跟住个伙计同佢开茶，同埋递埋张表俾佢噶嘛，睇住佢噶嘛，睇住佢嘟噶嘛。 哦，咁变咗你哋需唔需要多啲嘅人手咧？ 梗系需要啦，你而家需要起唔多，即系要做呢样嘢要起码一，我哋而家嗰度有成七千尺咁，就要起码要加多两个员工去做跟呢啲咁嘅客啦，系嘛？ 嗯吓，咁晚市咧，晚市个做法系咪都系差唔多啊？一样 啊， 系， 即系我哋都系带个客埋，因为你喺门口，人哋个客企喺度，譬如第二台又嚟，第三台又嚟，因为我哋搭啲咁啊乜上嚟，咪成个门口都企满人咯，系嘛？ 明白， 又混乱，又变咗又容易感染啲，你等佢埋去坐落，慢慢先至攞个手机出嚟， 系。 啲啦，大家都好咯。 系嗱，温生啊，你哋即系你观察到嘅情况咧，今日啲客咧，对于呢啲嘅新安排，有冇啲乜嘢嘅疑问啊？有冇啲咩嘅混乱咧？即系譬如有冇人会问你，喂，我四人一台，我咪登记咗一个做代表咪得咯？ 系啦系啦，今日 有冇啊？ 有一两台客系咁样同我讲过呢样嘢噶。我但系我收到嘅信息，我同佢讲，大家冇得搏噶，冇得同佢拗噶嘛，系咪啊？咁我已经我话我哋收到嘅信息咧，就系每一个人系唔同嘅，就一定，因为你出咗去咧，分晒噶嘛，你四个人系咪啊？咁你若你啲一个就代表四个，点能够人佢第二个啲唔知道你去咗边度噶嘛？系咪啊？我解释过俾佢听噶啦。 咁佢最后制唔制咧？ 都接受，即系大家都接受我哋嘅建议嘅。 系咁即系， 我话你 系 最多你唔嘟嘅，你咪可以写低抄低嘅资料，咪少少资料咪得咯，系咪啊？ 系即系总体嚟讲，其实你哋都觉得个安排系可以嘅。 我哋又都算畅顺，我哋做今日做又 明白， 但系都系好麻烦。我觉得就真系麻烦到极端，同埋有啲客都系好反好抗拒嘅。 你觉得麻烦系因为你哋特别要揾人手去招呼系咪啊？ 因为好多人唔识做，又唔识人哋嘅客，又要嘟，又要成，系咪？你系咪觉得即系食饭系变咗就好，好似好麻烦噶嘛？系嘛？ 系吓。 但系啲人都想不得，但系啲人都想出嚟食嘅。其实就尤其是夜晚更加想出嚟，同埋四个人聚餐就更加啲人想，因为两个人又始终系单调啲啊嘛。 嗯， 系嘛？ 我想问翻阿乌生，譬如有啲唔想嘟嘅，咁你抄低咗佢啲资料，咁嗰啲资料你点样去到保存佢啊，或者收埋？ 我哋系啊，我哋保存佢，我哋有个 file 咧，另外再开嘅，就挤咗入写字楼嘅。 系， 但系 每日做完嗰、那个， 安心出糧做。如果今日譬如我哋寫今日18號嘅，咁你做好曬嘅，你有幾多啲咁，我哋收埋一個 file 低咗寫字樓。 嗯，係個銷毀政策會係點樣咧？ 而家未定啦，未決定到開銷毀，我唔知道要保存幾耐。我而家要睇下政府嗰度，我要再長 31日咯。我聽翻嚟好似 係咯，政府話要求儲存31日啊嘛。 系啊，我而家就所以要未谂到呢个问题，睇下将来发展成点先啦，系嘛？ 即系你都唔系太清晰，到底你嗰啲嘅手写表咧要留几耐咁样啊？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你哋都未定究竟会点样去销毁法啦？ 系啊，同埋佢个格式系点样一定要去用嚟到查到我哋做个格式啱唔啱咧，都唔知道，因为佢政府都冇公布话呢个格式系点样，系点样，所以我都。我睇过好多张报纸，睇到我睇嚟都唔系好清晰。 嗯，明白。 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少少混乱嗰啲嘢。 明白。另外，乌生，我想问咧，员工嗰方面咧，你哋咪需要每14日就要做一次检测嘅？ 系啊，系。 而家喺嗰个即系检测嘅安排上面，你哋个处理上面有冇啲咩嘅问题啊？ 我哋就冇问题，我哋已经通知晒所有员工咧去做咗检测，其实就。啲員工咧，啲口頭上都同我哋講咗噶啦，即係問過曬噶啦。咁佢哋都有做檢測嘅。 嗯，咁跟住14日之後，你哋又要再查多一次啦。 係啊，不過我都同佢啲員工解釋過，你可以去檢測，同埋可以預咗去郵局或者嗰啲地鐵攞個檢測包咯。你到時咪等翻耐未算數咯，唔可以得咯，係咪啊？ 明白啊，烏生，最後想問啦，嗱，就嚟7點咯，你哋今晚都開到10點噶啦，恢復晚市啦，晚市而家情況如何啊？ 坐到80人啦， 哦，都幾好喎， 係啊，仲係4個多， 哦，明白， 4個佔咗10%嚟噶。 明白吓，咁啊，希望即系你哋个 生意兴隆啦 吓，多谢晒你啊，好多谢晒乌生，唔该晒你 ，OK， 拜拜， 系吓，咁啊，头先系佐敦一间酒楼部长嘅乌先生啦，不过听佢咁讲咧，其实即系佢哋除咗觉得麻烦之外咧，另外呢个真系要加插一个叫程式指导员啊。 嗱，我谂几方面啦，嗱，譬如我都听过话嗰个程式，即系你要下载咧，其实都有啲步骤嘅，就即系如果公公婆婆咧嗰啲就比较麻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即使唔下载咧，譬如头先阿乌生都讲，咁嗰啲即系填低咗啲资料，挤去边咧？因为其实都有个风险噶嘛。 系啊。 咁即系因为系啦，咁佢譬如即系写字楼，咁使唔使搵个夹万伤起佢咧？因为你俾人见到，有可能泄漏咗啲个人私隐噶嘛。咁所以其实就同埋我觉得阿乌生提咗一点好重要嘅就话，佢都。唔知道表格怎样填，咁当然我哋唔想政府发个官方表格啦，咁但系似乎即系对于即系佢都系一间大型食肆啦吓，佢话有7000多尺，即系一间大型食肆，佢都冇一啲即系较为系政府俾到一啲指引佢，究竟佢要整个表，即系有啲人唔想嘟啦，咁填低啲嘢，咁其实应该点样做咧？似乎个支援又都唔系好多，令到佢好迷茫咯吓。 系，其实咧如果政府嘅即系说法咧，最简单就系去填个名咯，佢嘅联络电话咯。同埋佢嗰個時間咯，咁但係即係可能業界上面啊，對於即係佢哋會覺得佢係咪淨係記依啲資料已經足夠咧？咁同埋我喺儲存方面應該點樣做咧？譬如頭先阿烏生都唔係太清晰，哦，原來儲31日假咁樣，咁呢方面政府需唔需要做多啲嘅解説咧？18731聽眾有咩睇法咧？陳生你好，唔好意思啊，要你久等，係。 喂，你好、啊。 你好， 係。我想講咧，咁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我本身就有装个 app 嘅，咁但系我去到食肆咧，其实我举一只手想做咧，其实即系做唔做佢都唔会理你啦。第一样，第二就我其实我就后屘我就写签纸啊，签纸写喺上面啦。咁但系其实我画只龟都得噶，即系其实都冇人会理我究竟系边个。我姓陳姓方姓李都冇問題， 是 所以究竟件事係我嚟做咩嘅呢？因为其实冇意义 喎。喂，陈生啊，我想问啦，嗱，你自己有下载嗰个应用程式噶嘛？咁、 啊、 但系今日你最终你系选择手写纸啊？ 我都冇啊，我系觉得系手写会，即、就、系、是、我其实冇，因为我装咗，我就揾翻 app 出嚟。你知而家手机都好多 app 噶嘛， 系 咁我宁愿系快啲咁样揾手写咗咪算咯。 咁你 咁咪仲快啲？ 你其实明白嗱，即系 我签个字啫嘛。 明白，纯粹咁问啦，你有冇如实地写你个名同埋联络方法咧？ 咁當然我撩咗個名出嚟啦，佢唔會，我唔會寫個全名噶嘛，佢冇要求我寫個全名嘛，同埋我咁簽個紙啫嘛，咁其實有咩意義啊？真係好好得意啊！佢哋諗啲嘢， 明白啊？ 冇標準咁樣做嚟做咩咧？ 好多謝曬啊，陳先生啊，咁啊嗱，聽一聽另一位陳生啊，187231，陳生你好。 喂， 陈生，系你好，有咩睇法呢？ 喂，系咪？ 系你好，到你啊，陈生，系。 讲开安心出行嘅系咪啊？ 系，冇错。 系啦，咁啊，小弟咧就我记得咧就都自己装咗安心出行嘅，咁啊有个经历啦，咁啊曾经去过湾仔一个餐厅嗰度咧，入到去咧食叉烧饭咁样，咁我自己攞个手机嗰度咧就 limit do 嘅，咁啊反而咧就俾。身边啲人呢好歧视我觉得好奇怪我系咩人呢咁样。咁我有呢个咁嘅经历嘅。咁如果你话关于即系香港嘅话呢其实我有啲意见点解咁快放宽呢咁样。过往嘅经历嘅话呢通常啲大节日之后嘅话呢其实呢就应该系咪等多少少新历即系农历年过咗可能话初十五先至放呢因为通常一爆的话呢我们香港呢就那个伤害性也都很大的。 嗯。 即是每一次。 是。 即是根据回经即是第二波惨过第一波第三波惨过第二波即是我们的经济。是啊。那么我呢就识到啲新加坡人不是识到是我哥的新加坡人。 是。 就我们政府呢多啲巡查。 是。 我觉得多啲便衣巡查。即系入到去冇嘅话，就即刻去做嘢。我觉得我哋政府少咗呢个巡查， 嗯， 系啦。即系其实我而家去啲餐厅食嘅话，今日晏昼都冇嘅。其实有冇人去理佢咧？有冇人去？即系当然一个指引要好啦，要咁啊。指引咗之后嘅巡查其实要多啲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有等于冇嘅。 少作为一个食客观察，你今日去食饭嘅时候，系咪真系见到都好多人去做呢个安心出行啊，同埋填表啊？ 其实就嗱，今朝我去麦当当咧买外卖咧，佢系要我 do 嘅，真系要 do 嘅。 明白好。 冇嘅话咧就乜嘢？ 好多谢你陈先生啊。 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喺50%左右。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杜鹃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过了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和九龙入口来家都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金粟街为了配合中九龙干线工程，现在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的快线，以及是介乎渡船街至广东道一段慢线是封闭的，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暂时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入炮台街。另外，在屯门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朗公路之路的慢线是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 欢乐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王爷，祝大家同我一样保持心境开朗，用音乐 keep 住正能量。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时间嚟到晚上嘅7:07，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啊。咁大家今日啊，有一啲嘅处所啦，喺一个即系有条件之下咧，就可以恢复营业啦，或者系恢复晚市堂食啦。啊，咁你自己今日个经验又系点样咧？进入呢啲食肆啊嘅情况系如何？又或者你今日咧有冇急急地就去即系帮衬下美容院啊，或者系健身中心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啦，咁啊，阿黄伟豪，我哋听听听众嘅睇法啦。吓、 啊， 吕先生，你好，吕生。 喂 ，hello，hello， 你好，吕生。 今日咧就去咗一间面档度食面嘅。 系。 咁咧最有趣咧就，如果你唔用嗰个出行码咧，你就要登记嘅。 嗯。 佢咧俾本簿你登记嘅。咁头先咧，我听到有啲听众话咧，俾张纸去登记嘅。 嗯。 咁呢个政府到底系佢系想叠嗰啲商户去点样登记咧？同埋嗱，出現一個私隱問題啦。 嗯， 佢嗰個商户好好嘅，佢攞本簿嚇、啊、寫你寫個名同埋寫個電話號碼落去。 嗯， 最有趣咧，同埋咧運吉嘅時候咧又出現啦。我可以睇到變成炸人嘅電話喎，毫無私隱啊。 嗯， 咁咧呢一個咧，亦都係構成一個好大嘅風險啊。對啲老人家嚟講，佢如果寫一個譬如咧David Lui 咁啦，吓咁你人哋都唔知道你嘅真名。如果一个老人家写个真名落去，写埋个电话，会唔会受到滋扰或者系俾人行骗咧？呢个政府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 嗯， 每一个商户咧做一啲嘢系完全唔同嘅，一啲系俾张纸人哋去抄，抄个电话号码同埋个名，一啲系俾本簿你去做。 嗯、 我今日见到的情况就是这 样。啊，比本保你那间的面店是不是属于都是比较小座位啊，细间那些面店啊？ 是啦是啦。但是呢他最有问题就是我可以看到前 面的人的 电话号码。 明白的。你有没有 完全不合理、啊、 你有没有跟店家去沟通过这个安排呢？ 我没有啊，因为呢、那个店呢就说、你我说我不嘟的了。那他说你如果不嘟呢你就要写名。你唔写名咧，你就唔好食咁咯。 即系 我就惊我冇得食咧，我就写名咯。 即系冇 David 呢个名落去。 明白，即系冇另外嘅一个嘅方法，就系话喂，我自己搵张纸写俾你啦，你收我张纸。 冇，佢唔会睬你咯。佢嗰间铺就冇咯。 好多谢晒你啊，吕先生吓，同我哋讲咗佢嘅经历啊。呢、這个都系，即系一啲嘅小店铺咧，咁样做会比较悭纸啲，同埋方便啲啊嘛。 我想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整个安排是增加了很多小店的经营成本。 是 啊， 啊。而刚才所提的那个私隐问题呢，我觉得很多年前呢你要入大厦要登记呢，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最后即是私隐专员介入了，就啊你填几个字啊，同埋你不可以给入来的人知道你前面哪个人入来。咁我觉得是重新发现了一次咯，即是这些问题。 是因为呢就真的不是间间食肆都有得订台的。即是你去吃车仔面，你去茶餐厅就真的不会订定台。而你的电话号码呢其实就不是真的订台簿那个的职员呢看到，而其他人真的会看到的。 同埋人手问题啦，我觉得。 是啦，即是怎样解决呢？特别是譬如我们之前都谈过，如果你得两个人的，那么小本经营的，那么怎么搞呢？张先生有什么看法？ 啊，张生。 喂，系系。 你好，张生。 系系你好。冇啊，我就想话反映下咧呢个咁嘅安心出行呢个 Apps 咧。今日咧我咧就去用过。 嗯。 咁我大约系三个月前咧就装咗噶。 系。 哦。 咁咧今日去用咧，佢咧就要我更新咧。 系。 咁跟住，但系咧更新唔到喎。 哦。 咁咧。我就想反映咧，就话呢个系呢个薛永恒系咪科技局长啊嘛？ 系， 即系话佢可唔可以话唔好将嗰个咁嘅 Apps 咧写得个版本咁高咧？我哋啲比较旧啲嘅机咧就用唔到啊！ 你有冇寻求过？ 又用到？ 明白？你有冇寻求过咧？究竟系嗰一刻嘅网络问题啊，定系真系你部机嘅问题啊？ 唔系。是部机旧的咁咧，但系之前咧系装到嘅，亦都用过嘅，但系今日去用咧就要我更新啦。 即系你怀疑其实系同你部机嘅本身嗰个软体咧相关，或者系你部机嘅型号相关吓。 系啦，佢咧就一路可能个版本咧一路咧升高咗咧，变咗我而家反而部机咧就支援唔到。 咁你最后点入过个食肆啊？ 冇啊，最后咪唯有啊，又系写佢嗰个有一张卡叫写低啲资料咁样。 嗯，咁跟住系交俾职员啦，摄入去个箱仔定系点样啊？ 啊，佢反而冇入，就咁咧写低咗，咁啊摆喺台面咧，我啊见佢有五六张咁样。 即系你都睇到其他人填嗰啲表啊？即系如果就挤咗喺台面。 系、哦，我反而就唔知话系要入箱，我见。嗯，我其實就係去呢個大快活嘅， 嗯， 咁佢咧就咁樣咧就喺台面擺咗五六，即係一劈嘢咁啦，咁咧跟住你咪寫咯，寫完之後我就見佢放翻喺台面，但係嗰位即係話接待嗰位小姐有冇抌入個箱，我就冇乜留意咯，咁跟住就入咗去啦、嗯。 明白，好多謝曬張先生嘅分享啊，聽埋陸先生啊，陸生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 你好， 係有啲咩觀察啊？ 冇啊，我就想咧就反映一下咧，就呢个安心出行咧，今日咧就突然间听到咧，原来就去买外卖咧就可以豁免啊咁样。咁、嗯、因为我哋咧就本身就系啲餐饮嘅供应商嚟嘅。 系。 咁好啦，我哋啲送货啲同事究竟又可唔可以豁免咧咁样？因为嗱、嗯，我想表达咧，我哋一日咧大概咧、哦、都做成五六十张单。如果假設每一個地點我哋都要大概花分零兩分鐘呢，一乘起上嚟我哋差唔多唔見到兩個鐘頭。 嗯。 咁、啊、但係呢我哋因為有啲客户係啲大集團啦，咁佢哋揸正嚟做，直頭出正通告啊，嗌我哋就一定要去做呢樣嘢咁。咁究竟我哋如果我萬一我唔做，我哋又會犯法。啊、但我哋做就真係好花我哋嘅資源，亦都未必有個效果。咁我想喺呢度，即係政府唔知聽唔聽得到，究竟有冇一個明確嘅指示俾我哋咧？咁樣 嗱，如果今日咧，如果我根據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喺晏晝兩點半政府係講疫苗接種計劃嘅記者會上面咧，佢嘅説法就係話買外賣係咪要掃描呢個安心出行二維碼咧？佢就話有關做法咧唔係針對買外賣嘅行為，而係因為咧你進入相關嘅處所，負責人就會要求咧係需要去掃描咧安心出行嘅。咁但係咧亦都即係。传媒界咧，亦都系问过负责即系呢一个嘅政策嘅食环署啦。咁食环署咧个答法咧，其实就系咁嘅，即系如果你系为顾外卖嘅顾客或者系速递员咧，系唔扫描呢个安心出行咧，都可以接受嘅。咁系话因为你系逗留嘅时间咧比较堂食为短。咁同埋你亦都即係唔涉及戴口罩，唔涉及除口罩，唔好意思。咁所以咧，佢食環署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就有咁嘅説法咯。 係，但係就唔夠清晰咯。咁譬如我哋做送貨嗰啲，又需唔需要咧？咁 明白呢、這個可能都需要有關當局咧進一步澄清啊。多謝曬你啊，陸先生嘅意見。其實頭先買外賣嗰一點咧，即係仔細去諗喺個邏輯上，如果佢真係入去淨係俾錢。佢又唔使除個口罩，係咪唔需要咧？ 如果根據咁嘅邏輯咧，其實頭先阿陸先生所講送貨都應該唔使嘅，因為佢頭先講話，喂佢啲員工都可能係有分零兩分鐘，咁我相信佢送貨嘅時候都有戴口罩啊。咁所以我聽咗咁多感覺咧，就係話其實好似呢一個措施咧，好多細節未諗清楚，咁啊突然間全香港都做緊。咁全香港就好多人咧，覺得其實有啲即係擾民啦，亦都好似達唔到到一個即係好明顯嘅功效啦。咁導致到即係其實我哋嘅節目咁多電話、咁多聽眾打入嚟，即係見個個都好似有啲冤情咁樣。咁所以我諗其實成個我覺得成個安心出行嘅措施都應該要檢討一下咯嚇。即係今日第一日都已經引起咁大嘅迴響。 嗱，有啲行業咧就應該會清晰啲嘅，即係譬如美容院咁樣，咁你就要預約啦。咁你都有曬個人資料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健身中心，咁就冇買外賣嘅問題啦。咁但係佢哋今日嘅情況係點樣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一間即係位於荔枝角啊嘅中小型健身中心嘅負責人咧，阿嚴先生啊，嚴先生你好， 你好， 係 你好。嗱，今日個情況係點樣啊？有幾多人嚟幫襯你哋健身咧？ 嗱，今日咧個人流會員回流翻嚟咧，其實就唔算太多嘅，咁因为始终疫症嘅关系啦，咁其实我哋啱啱今日重开啦，可能有啲会员未收到通知啦，甚至乎有啲可能因为运动始终系一个习惯嚟嘅，咁佢哋如果唔系做开运动咧，突然间叫佢可能停咗两个月咯，两个几月咯，突然间又话要翻嚟做运动咧，可能佢哋都要啲时间啊。咁今日咧就因为亦都多咗一个叫做安心出行呢个所謂的抗疫措施啦，咁我哋每一個處所而家都需要貼咗張貼喺門口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呢、這個安心出行呢個咁樣嘅措施其實係即係都係不必要嘅，其實係冇乜作用嘅。咁我哋都鼓勵我哋嗰啲會員咧，其實係用登記嘅方法咧就進入我哋嘅會場嘅。 點解你覺得冇乜作用咧？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 其实呢好简单嘅啫，呢个政府一路都冇封关，其实靠呢个咁样嘅安心出行，如果佢可以守护到香港呢，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做任何嘅嘢啦。即係其实咁耐呢个安心出行本身根本就係一个不必要嘅。如果佢一开始政府上年一年前肯做一个封关嘅呢个咁样嘅防疫措施呢，其实我哋市民一定会遵守，同埋我哋一起愿意去挨。就算之后有几困难，当中有几多嘅爆发，我哋都觉得都心甘命底，但其实佢根本冇做到呢样嘢咯。所以而家全部嘢都系令到市民喺度怨天怨地，其实全部嘢都帮唔到市民，而且佢做亲啲所有嘢咧，都系会令到我哋市民啦，甚至乎令到我哋一班业界啦，我哋其实即系除咗我哋健身业界啦，同埋好多十几项嘅处所都要停业啦，其实我哋全部都好多都唔关我哋事嘅，即系包括咧，我哋其实我哋都冇一个大型嘅爆发，其实唔知点解停咗三次业。 系，明白。嗱，讲翻过去咧，咁就冇得再追啦，因为都已经发生咗啦。咁啊，但系我都想问翻咧，譬如今日你哋系俾啲客咧填低佢哋嘅资料嘅，咁系咪都可以选择？即系你哋其实完全系冇得用安心出行，完全系靠啲客自己写低资料嘅，系咪啊？ 哦， 两者皆有， 系两者都有，因为其实贴出呢个安心出行 系必要噶嘛， 系必定嘅，系啊， 明白， 系会罚钱嘅。 明白，但系你观察到咧，你哋今日嚟嘅客咧，其实佢哋真系do 个安心出行多啊，定系自己手写资料多啊？ 今日暂时其实得两个会员咧系主动走去 do 安心出行嘅。而佢哋个原因咧，就系佢哋话觉得惊加重咗我哋嗰个行政嘅负担，即系你哋要填嘢啊，或者佢哋要填嘢，即系佢哋唔想啦，我帮你嘟啦，我自己嘟埋得噶啦，咁样。 哦，相当为你哋着想。 系啊，即系佢哋都系唔认同呢个行为噶，但系佢就唔紧要啦，咁样。 明白。咁但系我想请问就系你哋啲资料嘅处理会系点样咧？ 我哋都系跟足翻指引啦。其实喺首先，其实本身呢一批入嚟嘅会员咧，其实我哋全部都有佢资料噶啦，因为佢哋系会员制。 会员制啊嘛，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措施，呢个登记其实只系纯粹真系为咗今次政府要我哋做呢样嘢，咁我哋咪做咯。 咁30日之後，我哋都會將所有嘅資料會銷毀，而且我哋都唔會翻閲呢啲資料嘅。其實呢啲資料本身我哋都有嘅。 明白，佢填嘅時候係逐張卡仔去填啦，一本簿去填啦，定係點樣噶？ 我哋有一張有一個list 啦，咁啊有日期啦、名啦、電話啦、出入時間啦咁樣。 即係一張表格咁樣喎。 係啦，咁啊分日期嘅，咁啊。即是今日就填呢张啦，听日就会填第二张噶啦。 咁但系会唔会有机会后来嘅就会睇到前来者嘅资料呢？ 其实如果要担心呢样嘢咧，我相信因为填表嘅时候咧，其实我谂大家都系一嚟到咧，好快脆就想换衫就去上堂嘅。我相信冇咩人会真系走去抄低人哋个名同埋电话，同埋根本佢都唔知系边个。 是，即是啲客亦都冇同你哋反映话有忧虑嘅，因为见到晒前面啲人啲资料。 唔系冇嘅，有会员有提过呢样嘢嘅，即系佢哋唔系担心啊，佢哋反而系觉得我哋会唔会做咁样呢个方法会令到有呢个私隐嘅问题。咁但系我哋都有另一种方法嘅，其实就系、是。好似而家出面啲食肆咧，系一张张卡仔咁样填完，咁啊搵个箱收集佢咁样嘅。咁但系当然我哋会听翻我哋会员嘅意见啦。如果真系有多啲人觉得這个呢方面有紧张嘅，或者有担忧嘅，咁我哋会转咯。 最后我想问一样嘢，你话你哋系有晒会员资料噶嘛？即系应该系有会员卡啦。即系其实你哋嘅运作方法系咪都系个会员入嚟嘅时候咧，佢要俾佢嗰张会员证去俾你哋去检查咗先？咁所以理论上，其实你哋本身透过你哋自己本身嘅系统咧，已经系可以有所有嘅会员嘅进出入嘅记录，同埋佢哋嘅个人嘅姓名同埋联络方法噶啦。 系啊，正常系咁样，因为其实我哋系预约噶。我哋預約上堂嘅，係啊，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嚴先生，唔該曬。咁啊，黃偉豪預嘅，如果聽咁講咧，佢基本上去即係印翻一個報告出嚟咪得咯。 所以咧，其實政府今日做法有啲人都提過，即係有少少畫蛇添足咯。即係你好多呢啲咁嘅處所啊、美容院啊、運動中心啊，其實都係用會員制嘅。佢本身咧都已經可能有個電腦系統添，甚至係記錄翻嗰啲人嘅出入啊，亦都可能有呢個CCTV 啊。咁所以其實我亦都覺得政府咁樣做，而家變咗即係一支竹竿啊，打曬成船人，同埋係增加咗每一个处所啊，嗰啲铺头嘅经营嘅成本咯。 嗱，关于安心出行首日嘅应用同埋放宽一啲嘅处所嘅营业限制嘅相关嘅措施，大家有啲咩观察，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31。不过咧，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同大家先讲讲疫苗接种计划先。 啊，嫦娥姑娘，你睇今日嘅银河几咁秀美？ 系啊，吴刚大哥，连玉兔都话今晚嘅琴声特别宁静啊！啊，何解忽然咁嘈嘅呢？ 大胆，边个竟敢打邀我哋欣赏太空嘅雅兴？ sorry， 大搞晒，系我哋现代人喺小行星采矿啊！想知道点解人类要掘到上太空？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小行星采矿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啦！今日政府咧就开咗个记者会啦，就公布咗咧疫苗接种计划嘅详情嘅。咁预计咧第一批嘅即系科兴嘅疫苗咧，就会喺听日晏昼嚟到香港噶啦。咁另一款咧系BioNTech 啊，嗰种嘅疫苗咧，就会系本月底或之前咧就会系嚟到香港。咁政府当局咧就会安排喺2月26日开始。为五个组别咧优先接种疫苗，嗰五个组别就系长者啦、医护嘅人员啦、一啲嘅即系必要维持公共服务嘅人员啦、医疗机构嘅人员同埋参与抗疫工作嘅人员啦，以及系一啲跨境运输啊、口岸啊、港口嘅人员啊、机组人员啊等等嘅。咁但系不过都可以即系留意翻嘅。政府咧会有4个渠道咧为市民打疫苗啦，包括有29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超过1500间嘅私家诊所，18 间医管局辖下嘅普通科门诊同埋咧长者同残疾人士院舍嘅。咁而当中咧有五间嘅疫苗嘅接种中心咧会系专门接种科兴疫苗嘅。咁剩低嗰24间咧就会系接种呢个 BioNTech 咧嗰只嘅疫苗嘅。咁所以市民都可能要留意清楚咧，到底即系每间嘅接种中心咧，佢系有边只疫苗咧俾你接种啦。咁但系点样去提升个疫苗嘅接种率咧？因为要多人接种先至可以达到一个群体免疫噶嘛。电话旁边我哋请嚟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嘅成员林正财啊，林正财医生你好。 系你 好，讲讲啦，即系而家有五个嘅优先群组，但系点样鼓励佢哋接种呢？ 其实我觉得因为即系其实疫苗成件事咧都系讲科学嘅啫，最重要咧都系要资讯流通啦，所有嘢都系喺阳光之下做啦，透明啦，俾市民知道每只疫苗佢嘅特性系点样。同埋即係我哋啲專家對每隻疫苗嘅有冇啲咩建議？咁我覺得最重要咧，都係有正確嘅資訊。如果有正確嘅資訊，我相信香港嘅市民係識得選擇嘅。 唔係，但係有正確資訊之餘咧，其實都要話俾佢哋聽點解我需要接種噶嘛？即係如果你話係要達到一個群體免疫，多人接種就為咗即係群體免疫咁樣。咁其實有啲人佢未必會信服嘅喎，即係佢可能係基於可能係即係種種原因咧而選擇唔接種嘅噃。咁但係如果佢哋選擇唔接種嘅時候，你就達唔到群體免疫嘅效果咯。咁點樣說服佢哋去接種咧？除咗資料， 嗱，我諗其實打疫苗平日即係唔好講話呢一隻疫苗啦。其實所有嘅疫苗咧，第一樣嘢咧。都是保护自己的。咁就所以呢一个我諗市民会懂得揀啦，即係揀一隻疫苗佢觉得能够保护到自己啦。另外呢就係睇下打咗个疫苗呢对自己嘅生活有啲咩影响。咁因为確实而家疫情里面呢好多市民大众呢都係受影响嘅。包括啲社交距离措施啊，或者而家啲检疫措施啊、检测措施啊等等咁样，咁我觉得呢一方面咧，就嚟紧我哋啲专家会讲得比较清楚一啲嘅。咁到时我相信个资讯咧，亦都系会流通一啲，就俾市民知道我打咗针之后会对喺疫情之下我的生活有啲咩影响。 系啊，林正财，我亦都有另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即系市民除咗选择打同唔打咧，你担唔担心有啲市民净系选择某一只？即係另外一隻疫苗就冇乜人打，咁你有冇預計過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呢？ 其實好似我頭先講咧，即係其實最重要資訊流通，咁就由市民自由去選擇。咁我自己個人就冇擔心過呢樣嘢嘅。咁我相信政府都唔會擔心，因為第一就係疫苗係夠嘅個數，我哋係會即係已經係預訂咗係兩倍嘅疫苗。咁所以咧就算係真係市民會偏打某一隻咧，我相信都會夠打嘅。 嗯，好。嗱，林正財林正財醫生唔好意思啊，其實咧關於即係院舍嘅接種嘅一啲嘅安排咧，都想同你傾一傾。咁但係因為就嚟咧有7:30新聞啦，不如請你7:30新聞之後咧留多一陣，同我哋再講一講咧院舍嘅接種安排啦，因為嗰個都會比較關注嘅，好嗎？ 好啊， 好咁啊，转头咧再请啊林正财医生同我哋解释一下，电话号码18723一接种疫苗，你自己睇法系点咧？打嚟倾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容许食肆堂食到晚上10点，亦可以四人一台。顾客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资料。有市民认为使用安心出行较方便，形容使用过程简单。有市民话会选择填写资料，担心应用程式会追查市民资料。经营火锅生意的饮食集团公关总监林柏希表示，他们会展示安心出行二维码，亦可让顾客选择网上或者用纸笔填写资料。 他认为即使难以核实顾客提供的资料，就算顾客可能填写虚假的姓名或者电话，食肆都只能够接受。政府宣布首批100万剂由内地科兴生产的新冠疫苗听日下午抵港，另外100万剂由复星 BioNTech 生产的伏必泰疫苗预计本月底前运到，当局下星期二起接受网上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将安排五个组别优先接种疫苗，包括医疗机构和参与抗疫人员、60岁或以上长者、安老及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纪律部队和处理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人员，以及跨境货车司机和机组人员等运输口岸工作人士。其中70岁或以上长者最多两名陪同人士亦可以获得优先接种。叶德权又说，市民可以在29间分布在全港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1000多间诊所、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诊所、长者及残疾人士院舍接种疫苗。当中24间社区接种中心会提供伏必泰疫苗，另外5间提供科兴疫苗。香港电台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决定，不再转播 BBC 国际频道和 BBC 时事一周。广播处长梁家荣早上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回应议员关注时说，这个是由他下的决定，并没有来自政府高层的压力，原因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决定适用于全国，而香港属于中国境内，香港电台是政府部门。梁家荣在会上重申，有关决定与处理新闻编采无关。对于台湾指大陆介入令他们向德国 BioNTech 购买的500万剂疫苗申辩，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有关讲法是无中生有，反问台湾为什么绕过上海代理商复星购买疫苗。他表示，复星集团去年3月与 BioNTech 签署参与研发疫苗，并拥有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独家代理权。马晓光反问，台湾为什么刻意隐瞒复星参与研发的事实，又质疑未能够签约的真正原因，认为民进党当局所指的有苦难言，其实就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昨日透露，台湾去年与 BioNTech 直接合购疫苗，由于对方将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代理权授权给复星，台湾在谈判过程中一直都很担心有外力介入。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夜温暖，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噶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近狮隧收费广场。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比较多车一啲啦，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只系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提一提大家，在大埔道因为有维修工程，去沙田方向跟住龙月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留意。预告一下嚟紧晚间的工程，在观塘绕道和将军澳道将会有道路工程，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每一晚的11点钟至到第二朝早的6点钟，将军澳道下行通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的支路，还有就是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至到观塘海滨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专线小巴 105S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关之前要放慢，记得要小心盲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缅甸示威持续，我哋请嚟身在阳光嘅网媒编辑周浩林。 军政府尝试通过一条叫做网络安全的法案，就会俾缅甸政府对个人资料同埋审查方面有一个好大的权力，唔系净系市民担心或者人权组织，连商界都好担心，因为佢重写晒成个缅甸网络方面嘅规矩。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吧。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咁啊，黄伟豪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嘅成员咧，林正才医生咧倾紧嘅，继续请翻啊林医生出嚟吓，林医生。 Hey, 你好， 系你好，系吓，仲有黄伟豪喺度。嗱，头先咧亦都系啦，亦都问啦，就系院舍嗰个嘅接种安排。咁而家咧系长者同埋残疾人士院舍咧都会系一个即系优先嘅接种计划嘅包含入边啦。咁样咁首批咧亦都会系接种咧科兴嘅疫苗嘅。咁其实嗰个具体嘅安排会系点样去做法咧？即系都系有一个疫苗队去院舍嗰度去打針，咁但係嗰個先後次序啊，會係點樣去排法咧？ 首先咧就而家我哋就揀選咗十間院舍，就做一個先導先嘅。咁因為始終院舍啲老人家就比較體弱啲啦，同埋個環境又我哋香港啲院舍間間都唔同嘅，咁所以就揾十間就比較有規模嘅咧，就做咗個先導，就睇下個流程係點樣。咁因為兩隻疫苗咧，嗰、那個打法都有啲唔同嘅。咁當然而家科興嚟咗先，咁梗係打科興先啦。因為我哋個專家嘅意見咧，都係話，總之邊隻嚟到就打邊隻，就越快越好。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用呢一個原則嘅。咁所以而家科興嚟咗，咁啊打科興啦。咁就下個禮拜就社署就會出信俾啲院舍，就以至佢哋可以問家人啦。咁家人一同意咗咧，咁就可以去打㗎喇。咁都係外展隊去打嘅。咁不過兩隻疫苗個外展隊嘅成員都有啲唔同嘅。如果 BioNTech 嗰隻因為比較複雜啲呢，就由醫管局嘅醫生同埋護士去做嘅。咁但呢一個科興嗰隻就比較相對簡單啲呢，就多數因為呢啲所有啲院舍呢都有啲係探訪嘅醫生嘅。咁我哋都係會用呢啲探訪嘅醫生呢，就好似平日打呢一個流感疫苗咁樣咧，就幫佢哋做接種嘅。咁所以兩個有少少分別。咁但係既然而家科興嚟先咧，咁我哋都係會用呢一個方法嘅。咁有呢十間如果打順咗啦，咁都冇遇到有啲即係成個流程嘅困難咧，咁就會陸陸續續其他嘅院舍咧都會開始打嘅。 嗯，系。我想问嗰十间规模较大，你个意思系以院友嘅人数嚟到划分系咪啊？ 其实两者啦，院友人数梗系多啲嘅，咁同埋佢最紧要佢间院比较大啲。咁因为头我哋真系唔知道边只疫苗嚟先噶嘛。 嗯。 咁若果系打 BioNTech 嗰只咧，就需要嘅地方会比较多啲嘅。咁所以我哋都揀一啲比較有規模嗰啲試下先。咁既然而家科興呢只嚟先咧，咁我相信問題都不大嘅。咁所以就都照用呢十間院舍咧，就做一個即係先導。 是，即是他去到打的时候就不单止是为那间院舍的院友了，包括他们愿意打的员工呢其实都会即帮他们接种的，是不是？ 员工呢就我们就不会在个院舍里面接种的。 哦，就要他们自己出去了。 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跟院舍谈过呢，都有几多院舍的院长给我们的意见都觉得不好这样做了。 嗯， 因为呢就其实打咗啲院友咧，佢哋又要幫我哋觀察又剩咧，其實佢哋都驚係即係影響成間院嘅運作。 人手 咁，如果再加埋職員打咧，就佢哋覺得好複雜。咁所以佢哋都話、嗯，既然而家啲職員都慣咗去啲中心咧，就做定期檢測。咁所以啲職員去附近啲接種中心打針咧，應該都問題不大嘅咁。 我又想问翻一个咧，即系向前少少睇嘅问题，因为譬如嗰、那个检测啦，而家某啲行业都要有一个强制检测啦，咁所以有啲人又喺度谂紧，就话喂会唔会其实而家有咗疫苗咧，下一步会唔会谂某啲即系高危嘅行业咧，要实施一啲即系强制打疫苗嘅措施咧？你自己点样睇呢个提议啊？ 我就唔系好赞成强制嘅，因为始终。即系打疫苗就好似食药一样啦，都系一种治疗嚟嘅。就好似我之前新闻前讲咧，嗰、那个最重要嘅原因，即系当然，即系社会上就好多人讨论，就系嗰、那个即系点样能够多啲人打，以至成个即系社会就有一个即系共同嘅免疫力啦。咁但系其实疫苗最重要嗰个原因都系保护自己嘅健康嘅。咁呢一种嘅都系一种预防性嘅手段咧。咁其實就係應該自由選擇就好啲嘅，咁就咁所以我都同埋我都想像唔到有邊一個行業我哋要強制所有人打嘅，咁就不過調翻轉咁講咧，如果特別係關心到安老院同埋啲殘疾人士院舍嗰啲職員咧，我個人相信咧，大部分職員都會打嘅。 但是林正財怎样避免呢、譬如你特别头先提到这个院舍的员工或者是医疗机构的员工、不是政府强制他们打，而是他们的雇主强制他们打，即是变了呢、这个就是他继续可以在那里工作的一个条件了、怎样避免呢？ 我都不鼓励啲院长们即用这个手段的。因为点解咧？就系、是、第一就系、是、好似我头先咁讲咧，我对嗰个接种率咧系乐观嘅。因为以往咧，我哋就算系打冇嗰、那个杀伤性冇咁强嘅流感嘅预防针咧，那个接种率都好高嘅，我哋都超过八成嘅。即系如果讲紧啲职员嚟讲，咁而今次特别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咧，对佢哋嘅工作都有好大嘅影响。无论日常佢照顾院友嘅工作做多咗好多嘢啦，院友又面对好大嘅危险啦，咁再加上咧，佢哋而家亦都系因着要防疫嘅缘故咧，系要定期做检测嘅。咁我觉得呢啲咧都系会令到啲同事们就觉得都几辛苦下。咁如果同事即系知道呢个疫苗会帮到佢哋，令到佢哋嘅辛苦即系冇咁辛苦。又幫到院友，又幫到自己。我相信嗰個注射率咧，應該會比即係至少係好似我哋平日打流感嗰個八成咯。 係， 我甚至乎覺得有啲有機會係上到九成，甚至乎100%。 但係呢度始終 我又唔覺得去到強制呢一個手段。 但係呢度始終會有機會有個道德風險嘅噃，即係舉啲簡單例子，即係譬如你話食肆。嘅員工要14日做一次檢測，然之後配合咧其他嘅條件咧，先至可以恢復四人一台同埋晚市係堂食。咁我哋呢幾日都見到咧，有啲去檢測中心去排隊嘅食肆員工就話：老闆話我一定要嚟做檢測，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唔使翻工啦。咁呢個道德風險其實換咗係疫苗接種都會有機會存在嘅。 當然即係我諗政府好難避免呢件事發生。不過，我希望我哋能夠理性咁樣嚟去睇呢個問題啦。就我依然都相信香港嘅市民咧，大部分都係理性嘅，都係佢對佢自己保護自己同埋 保護其他人嘅角度咧，特別喺院舍嚇，即係我即係對其他行業冇咁認識啦。院舍我相信大部分職員咧都係樂意自愿地去接種嘅。 明白，即係明白，即係如果係真係咁樣發生嘅時候咧，你哋都只能夠勸喻，係冇咩嘢可以做到啦，係咪啊？ 當然係啦，即係因為即係始終嗰個係個僱主同個僱員之間嘅關係，咁我諗政府嘅角色係好細嘅。 嗯， 我想問多條問題，因為而家好多人即係有啲調查出咗嚟啦，其實市民決定打唔打疫苗就採取一個觀望態度嘅，即係睇下其他人打先，其他人有冇事咁冇事，我就決定打啦。咁、政府有冇諗過會定期公布翻，即係幾多人打咗，咩人打咗，佢又有啲咩副作用嘅數據俾市民參考翻啊？ 啊，絕對會嘅，呢、這個就好似我頭先喺新聞前所講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資訊流通。成件事咧应该阳光之下，即系反而而家有好多阴谋论啊，好多假消息咧，佢就系、是、即系觉得市民因为资讯不全嘅时间咧，佢就可以渗透一啲假消息喺里边。咁所以反而如果我哋能够做到真系阳光政策，尽量所有数据可以出嘅，揾得到嘅，我哋都公布咧。其实这个是会令到很多市民安心的。 另外我想请教返呢，就係而家即係全港嘅疫苗接种中心呢，如果我睇返呢，係有24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呢会专门接种呢 BioNTech 嘅。咁其他嗰啲呢都係接种科兴嘅疫苗嘅。咁院舍你头先讲咗啦，即係如果佢係地方大啲，即係有咁嘅设施呢，迟啲都可以係去安排即係 BioNTech 呢个疫苗嘅。但係针对即係初步嗰啲嘅疫苗接种中心，即係点解係得24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先至係会係安排接种呢个 BioNTech 呢？其实譬如如果以你医管局辖下嘅18间嘅普通科门诊，佢哋冇咁样嘅条件去俾啲市民去打 BioNTech 呢只疫苗咧？ 嗰、个其实医管局会考虑嘅，就即系当只系有BioNTech 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哋都作相关嘅预备嘅。咁只不过而家因为有两只疫苗啦，咁就而喺BioNTech 嗰个处理咧，就其实真系会比较复杂嘅，因为我谂大家都知啦，佢需个冷冻嘅要求好高啦，同埋佢系解咗冻之后咧，佢又要好快之内咧就用啦，跟住又要稀释啦，而稀释咗之后咧，个疫苗又唔可以炖嘅，炖得多咧又会冇效嘅，咁等等嘅缘故咧，都会令到成个流程好复杂。就算醫管局咧，即係佢啲門診咧，都未必每一間都能夠處理得到嘅。咁私家醫生就更加唔能夠啦。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純粹係因為個流程嘅運作係一個科學嘅原因之下咧，先作即係呢一個決定嘅。咁而嗰啲地區接種中心咧，就比較大啲啦，同埋佢成個流程運送咧，都會比較方便啲啦。集中喺啲地方裏面啦，咁其實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係咁做 嘅。林醫生，即係再我想問啦，即係你覺得政府官員帶頭去打疫苗，或者係行會成員帶頭去打疫苗，其實對於鼓勵提高個接種率咧，幫助有幾大？ 我諗都會唔多唔少有啲幫助嘅，因為就好似即係頭先講咧，其實好多市民都係想觀望下嘅。咁呢，我覺得呢個都人之常情嚟嘅，同埋其实以往打其他疫苗咧，唔系单系呢一只疫苗咧，其实好多人都系用呢一个嘅谂法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就即系若果特别有啲人士系大家都信任嘅，又打咗，跟住咧又第一针打咗嘅人咧，亦都冇咩特别大嘅问题咧。我相信陆陆续续会多咗好多市民愿意打嘅。 所以应该包括行会成员都可能会系比较早去接种噶啦，会唔会啊？ 我自己个人就绝对乐意嘅。 好 啊，多谢晒你啊，林正财医生，唔该晒，嗯，拜拜， 好，拜拜， 拜拜。林正财系行政会议嘅成员，亦都系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嘅成员啦。咁刚才都即系比较详细地去讲咗咧，嗰、那个疫苗接种计划嘅一啲嘅安排啦。不过黄伟豪其实。官員或者係問責班子率先去接種，譬如好似澳門咁樣咧，即係排排坐喺個電視面前，即係睇到曬咁樣咧，係咪真係有幫助咧？ 嗱，我諗幫助就一定會有嘅，但係頭先所提出嚟喺討論裏邊比較即係令人擔憂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哋擔憂，即係你幫助咗一啲想去打唔敢打嘅人啫，但係有啲人真係唔係好想打。但如果強制俾人逼去打，咁點做呢？咁頭先阿林正財都提到一個問題，即係即使政府係唔會強制某啲行業接種，但如果你作為一個僱主，即係好似阿陳燕平你頭先提到就話，喂，你如果你翻工，你打咗先啦，你冇針子，我唔俾你開工。咁啊，似乎阿林正財所提出嚟嘅就係政府對於呢一方面都冇辦法。 其實勸喻咯，只能夠 咁啊，勸喻通常個作用又唔係好大嘅。咁所以我諗呢一方面就未必。解開到所有市民的擔心，因為真的有部分的人真係話啊，我再想睇耐啲先打。咁但係如果即係僱主係逼佢打嘅時候，咁佢有咩選擇咧？除咗辭走份工之外嚇。 嗯嚇，嗱電話號碼187231啦。頭先聽咗即係林正財嘅解釋之後啊，你自己啊對於接種疫苗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其實有幾間大學啦，加埋有非政府組織啦，佢哋今日就公布咗一個嘅調查啦。佢哋喺1月22日到28日咧做咗一個網上問卷調查，就訪問咧2733名18歲或以上嘅。香港市民啊，咁其中咧就发觉有39.4%咧系表示愿意立即接种咧政府批准使用嘅疫苗嘅，而当中咧长期病患者比非长期病患者咧更加愿意即时接种。咁但系普遍嚟讲咧，无论有冇长期病患啦，受访者咧普遍对于疫苗咧系未有太大信心。咁当然即系研究团队咧亦都话即系因为呢个系上個月嘅做嘅網上問卷啫，咁可能亦都有啲嘅市民咧會遲啲都有機會即係改變主意都唔定，咁但係我哋都可能呢、這個數字咧39.4%呢一個數字咧可能都值得參考啦，即係到最後我哋去做一個小總結嘅時候，究竟真係有幾多人係打咗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嘅疫苗咧？呢、這個可能都係一個值得參考嘅數據嚇。 其實長期以嚟都係差唔多呢個數㗎啦，即係大概30%到。咁我諗兩類人啦，即係一類人就喺社會上面係中意創新嘅，好著重健康嘅。咁另一類人，我哋頭先都聽到就係話，可能本身都有健康風險嘅，即係嗰個高危病患者啊，或者長期病患者。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30%-40%到呢個數字就值得鼓舞嘅。咁但係我反而係擔心，即係頭先我問阿林正財就話：喂，政府到時會唔會公開曬啲數據，幾多人打咗，咩人打咗，有啲咩副作用咧？同埋即係希望做到即時啦，最好每日公布啦。因為如果呢個數據越靚咧，就我覺得越多人會去打嘅。 嗯，好嗱，187231電話旁邊，我哋請嚟護士協會嘅主席袁志文啊，袁志文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系袁志敏啊，你哋系优先接种嘅组别之一，即系据你哋了解，你哋行业入边愿意打疫苗嘅，即系或者系立即接种嘅人士，究竟占几多成度咧？ 嗱，我谂我想讲一讲个唔好讲个新冠疫苗接种先，我讲年年都做紧嗰、那个、 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先，冇错啦。嗱，流感疫苗咧，我想讲一讲咧，其实咧就喺香港嚟讲咧，医护人员。接種流感疫苗咧，都有一個都有一個歷史嘅，一個轉折期嘅。其實咧，流感接種咧，醫護人員香港特別係醫管局嘅同事咧，其實咧曾經係好高嘅記錄嘅，就係、是、特別係沙士之後，即係2004年、2005年嗰時候咧，其實係好高嘅。當年咧，成70-80%嘅醫護人員咧喺醫管局工作咧都會接種嘅。嚇、啊，咁就一路高，咁但係咧就嗰、那個情況咧維持到咧應該就係大概2009-2010年啦，豬流感之後啦，豬流感之後咧就我唔知道有一年係因為嗰個疫苗本身個副作用大咗定點樣啦，咁就令到之後咧嗰、那個疫苗接種率咧就跌到落去咧得三成度，咁跟住其實一路其實呢幾年咧都係喺3-4成徘徊，咁就最近。个资料都系大概4-5成到嘅啫，呢个就流感疫苗嗰个情况。 咁所以我喺度睇就係、是。如果過程，即我會睇就係可能新冠疫苗，除非有啲好點講，好鼓舞嘅事發生咗。如果唔係，可能都係得四五，即如果而家咁樣睇咧，似乎係開始嘅時候應該都係得四五成嘅同事會打，應該就會咁樣。我估計會係咁樣啦。 有冇啲乜嘢嘅因素會係你哋會認為係有機會影響到你哋啲同事咧打唔打疫苗？譬如頭先阿黃偉豪所講啦，如果佢能夠即係盡快地去公布相關嘅數據，譬如係打接種疫苗嘅年齡組別，究竟有冇副作用啊等等嘅數據，呢啲會唔會係有助你哋去決定打唔打疫苗咧？ 我諗呢啲任何客觀嘅數據咧。都是會幫到醫護人員咧自己作出個決定嘅嚇，因為同埋而家即係我譬如講啱今年啦嚇，今年打流感疫苗做個例子，大家應該知嘅。其實咧初咧都冇乜事嘅，即係初都冇好似都明年打開咪咁打咯咁。但係直至到韓國出現咗問題啊嘛，係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韓國出現咗問題，韓國有一批次咧就一出咗問題，跟住全世界咧都好擔心啦，跟住香港都跟住有問啦，香港打嗰只係咪嗰間藥廠啊？係咪嗰個批次啊？嗰啲問題出現啦，嚇、咁樣，咁就我自己睇翻，譬如今年咧就係、是個情況都係㗎。你喺韓國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之後咧，其實成個接種率咧就即刻跌一跌㗎。咁但係再跟住時間，隨住個日子過去咧，嗰、那個數據又翻嚟咧就係、是、似乎韓國嗰個情況咧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國家嘅個別例子啦，因為其他世界地方咧。又冇出現韓國咁嘅情況喎，似乎都咁樣，咁慢慢又去翻嗰個平常嗰、那個接種率啊嗰個情況，咁所以我頭先我睇就係啱嘅，即係如果有多啲數據咧嚇，咁同埋你而家我哋香港有幾隻疫苗噶嘛嚇，咁、幾隻疫苗其實打完之後，我諗醫護人員其實佢哋最關注嘅就係嗰個副作用嘅啫，其實係個副作用嚇嚇咁樣，因為隻疫苗係新啊，如果今次講新冠嚟講係新啊嘛。啊，咁、那個副作用會係點樣咧？咁樣，咁如果特別係多呢啲資料，可以提高啲個透明度咧，都係我覺得都係加速到醫護人員佢哋早啲去個決定或者個情況嘅嚇，應該係幫到嘅，完全幫到嘅。 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你哋咧就被列咗為呢個優先接種組別啦，即係政府想你哋打，你哋擔唔擔心話政府啊或者即係嗰啲醫療機構啊、醫管局啊，即係醫療人員嘅僱主會即係有形無形咁樣俾壓力你哋，即係鼓勵你哋打咧？你擔唔擔心有啲壓力咧？ 唔係，我甚至講就係鼓勵，不嬲年年都鼓勵㗎啦。流感疫苗都鼓勵緊。 但係會唔會有啲話啊？你唔打可能即係有啲影響喎、咁樣？ 咁我諗唔會嘅，冇個，因為 即係個信任度喺度嘅。 嗰啲主管嘅，其實本身佢哋都係醫護人員嚟嘅。 我明白。 咁同埋大家都讀咁多書，其實都係知識分子，咁自己會分析噶嘛，自己會分析噶嘛。咁同埋我會睇就係、是、我哋今次個情況比又唔可以同流感相提並用嘅嚇，因為嗰個情況係即係如果即係。感染到咧，嗰、那個情況係比流感可以差好多噶嘛，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又唔可以即照抄咁樣，但我估都唔會嘅，最緊要就係提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個透明度高嘅啫，咁同埋你而家個透明度，我想話就係、是、我哋如果香港我哋自己唔做好個透明度咧，其實係。俾外國嗰啲消息會影響咗嘅， 明白啊！好多謝曬你，袁志敏，唔該曬嚇，護士協會嘅主席袁志敏啊！不過咧，黃偉豪除咗透明圖之外咧，即係市民去揀接種邊隻疫苗啊，方唔方便咧，可能都係另一個嘅問題啊！因為而家頭先都提過啦，有24間嘅社區疫苗中心咧，就係、是、專門接種 BioNTech 嘅，其他啲主要都係科興。咁當然有佢個客觀條件限制啦，但係係咪都應該要增加市民可以選擇？接种 BioNTech 嘅疫苗嘅地方咧， 我谂咧，其实好多去接种嘅人咧，可能对健康啊，都系有啲忧虑，嗰啲就最想打咗先啦。咁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好似嗰个好悬殊咁啊，即系个地点。咁同埋你知啦，而家又鼓励啲市民唔好周围去。咁其实系咪应该两只疫苗接种嘅地方都多翻啲，或者方便啲市民啲咧？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政府要去考虑翻。 咁同埋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啦。稍后政府会公布埋咧，接种科兴疫苗同埋接种BioNTech 疫苗之间的比例到底是怎样呢？这个可能大家都想知道。多谢晒，拜拜。